下面请听《四世同堂》当中的主题歌。再请听王冠丽演唱的京韵大鼓《剑阁闻铃》。 Oh. 呀香魂在，尘缘里一代领着君祖宝驾行， 声啊！ 断的相思 何必细想。 我是全凭你祖兄细思量，不是奸责他把国务真冤枉，偏说非子你倾城众三军，何仇何恨，何情作对，可愧我想报你的残生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一缕，随风散，却是我血泪千行。似 点通红，这春梦。